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！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。第147章，风的滋味。 袁子峰把车停好了，往外面看了眼，林芝已经在一棵大树下了。他靠着树干，听到车的声音，这才抬起头来。李钦书吐出一口浊气，按了按自己太阳穴。 谢谢。 袁子峰没答应他。李琴书推开车门走下去，林芝看他脸色苍白，不由得皱了皱眉头。 怎么脸色不太好？ 他有点晕车，待会儿应该就好了。 你也是过来看赛车的？ 啊，跟李雨锦约了。袁子峰盯着林芝的眼睛说道。林芝没什么特别的反应，只是笑了笑。 时间是明天晚上，今天大家可以一起泡泡温泉。 比赛不是要比一个星期吗？你打算一直在这待着呀？ 当然不是，我对赛车的兴趣其实不是很大，只是想打发一下时间，所以约秦叔过来看看而已。你们呢？ 袁子峰双手抱胸，靠在车上，微微扬了扬头。他面上不动声色，实则一直在用自己的视线打量林芝的神情。彼此彼此。 那行，我不打扰你去找李先生了。 林芝扶住李钦书的手，姿势疏远有礼。 我扶你去酒店。 啊，不用，我自己能走，就晕个车而已，没必要把我看得很脆弱了。 下意识的就觉得晕车很难受了。我也晕车，而且晕得挺厉害。不过有点奇怪的是，我自己开车倒是不怎么晕。 俩人一边说话一边往前走，袁子峰皱眉盯着，如果不是因为他有正事要做，他早冲上去把林芝那咸猪手给打开了。奈何他还得联系李雨锦。哎，等到这俩人的身影消失了，袁子峰才拉开车门，坐上驾驶位，给李雨锦拨去一个电话。 怎么？ 他果然过来了，不过还带着李琴书。 你时刻关注着李琴书的情况，不要让他有危险。 我打算跟他说一声这事儿，不能瞒着他。 我有预感，就这几日林芝应该就会联系我，不过以什么方式我就不知道了。 你们的事儿我不想管。袁子峰有些不耐烦地往后靠了靠。我只是不想李琴书受伤。 那你就听我的。 李雨锦颐指气使地下命令。 不能打草惊蛇。 袁子峰眼神微动，没回答他这句话。 后果我已经告诉你了，不要走到最后一步的时候出了乱子。 挂了。袁子峰有些烦躁地直接按断电话，看着手机屏幕上李琴书的照片发呆。其实他最近很少和李琴书联系，一方面是因为李雨锦那边挺多事要忙，另一方面是李琴书离他越来越远，几乎是拒他于千里之外了。时间一长了，这心里的情绪一积累，袁子峰觉得自己这心态快爆炸了。当天晚上开始的是一场预热赛，采用的是全民参与的方法，只要报名就可以在赛道上体验10分钟的赛车，当然资金也是必要的。李琴书本来对赛车不怎么感兴趣的，看到那些涂了油彩的姑娘们个个兴致盎然地拉着他们去交钱，加上林芝的怂恿，他有些没扛住，头脑一热，等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交完钱在排队了。林芝陪在他身边笑道， 我倒是很感兴趣。 感兴趣什么？ 你赛车不适合你，所以我很好奇你去参加比赛会是什么情况。 所以我说不要来报名参加吗？ 没事，这里认识你的就我一个，就算丢脸也没什么。 李琴书悠悠地叹了口气。他们俩站了没一会儿，身后又聚集起来大批的排队的人。李琴书望着前面那极长的队伍，不由得头疼。前面有个特别眼熟的后脑勺，袁子峰是孤身一人站在那儿的，嘴里叼着一根没点燃的烟，看上去有点痞坏痞坏的，但是很帅。李琴书看他那么十来秒的当间，已经有个姑娘过去要了他的联系方式，不过被袁子峰面无表情地拒绝了。大概是李琴书的视线太过火热，袁子峰像是感受到什么，扭头看了一眼，发现是他后站直了身体，右边眉头不由自主地跳了一下。袁子峰跟李琴书前面那人说了一下，俩人换了个位置。他往李琴书前面一站，刚才还挺远的后脑勺这时候被放大了，近在咫尺。有点尴尬的李琴书只好是心不在焉地继续搭林芝的话，直到进入内场的范围，林芝没办法在一起陪着了，袁子峰这才悠悠来了一句：你跑来玩这个干什么呀？ 我就不能玩了？ 李琴书有点尴尬地笑了笑，说真的，他现在确实挺后悔报了名的，不过人都进内场了，后悔已经来不及了。怕你摔着？ 那不至于。 是啊，你会骑吗？就来排队？ 小时候骑过电瓶车。 袁子峰差点被自个儿的口水呛着了，闷了一会儿才道：李琴书啊，你真行。 不会骑就学嘛，刚报名的时候宣传的不是说了能教吗？ 我教你，那些人所谓的教不过是让你明白车是怎么运作的，没什么实际有用的技术，你顶多开到40多码在赛场上晃悠一圈，待会儿我让你知道什么是风的滋味。 那不用了，我就在赛场上缓慢地晃晃就行，快了容易出人命。 哎呀，你怂不怂呀你啊？ 生命诚可贵。 宝贝儿，怎么？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？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